吗？ 有，但 很 少，但我很少，嗯。好了啦， 不行啊，这 佩仪最近被请下车。 乱讲，好啦，快点，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 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 我是阿超， 我是 Maggie。 为什么今天是 Maggie？ 为什么今天是 Maggie？ 那个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不是在聊说我们两个人就是上次有做那个测验，嗯 ，SM 的属性，嗯，对，然后我们就说，哎，原来我比较偏向 M 呢， 嗯哼，所以我就说你不应该叫 Peggy， 你应该叫 Maggie。 好了，今天是西元2020年3月17号星期二，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 幸福恋情来自 SM 平衡关系。 大家听到 SM 一定想说，哎呀， Peggy 跟阿超又要聊一些情情色色的东西。没有，我们今天聊的是比较走入内心跟感觉路线的 SM。 好，接下来请我们的 Maggie 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S 跟 M。 今天就是一整个就是要走 Maggie 的路线。 对， 对，抢了素兰姐 的封号，她叫 Maggie 啊。 真的假的？ 她英文名字是 Maggie。 算了，你还是叫 Peggy 好了。 哎，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哎， 苏兰姐那想说，我 Maggie 的名字啊，这样。 啊，不，别去，我要说 Peggy 就好啊。 他只有在这一集是 Maggie 了，因为他很 M。 好，因为 他 M， 你全叫到 M 啊，不行，大鼓励完。 因为大家一定是想说 S 跟 M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在聊后面之前，我觉得需要告知一些比较不清楚的人，什么是 S， 什么是 M， 简单介绍就好了。 S 就是施虐者， 施虐者听起来好像很变态耶。 不会，然后 M 的话就是受虐者。好，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的来往下带好了。 好， 对，嗯，因为像 SM 的剧情，你不觉得他们有时候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的戏剧化，欸，嗯，就很像那种花系列那一种的，有没有？嗯，就是大傻狗血啊，就是那种。那譬如说，像有一个朋友，她，嗯，的男朋友就又渣又肥，然后就是劈腿，然后又可以用俩包，嗯，然后女生发现的时候， 那 他 很逊哎，欸。哎，欸，请那一下来问我怎么偷吃？ 不，应该不是，要问阿超安怎吃嘴。 我都用卫生纸加酒精啊，最近防疫期间，哦，比较谨慎。嘿，好， 好，然后就是女生发现的时候就很难过嘛，然后男生就是更小登手可以的状况下就是赏他巴掌，然后女生就一定很难过啊，因为你被打哎，欸，嗯，然后女生要走的时候，然后男生又就是求她，就是跪下求她，宝贝我错，然后又让她留下来，嗯，对。但是一般人我们其实早就分手，对不对？ 可是你应该可以吧？ 我不行， 因为你不是偏 M 吗？你给我跪嘞， 那是另外一种，然后就。一定会吧，那个真的很难过哎，嗯，然后 而且还被打，已经动手，我觉得一段感情当中已经动手就没有办法了。 对，嗯，然后结果他们没有，他们就这样子一直来来回回。 多久？ 因为那女生就大概可以有个就是半年以上，而且就是他们常常会。有时候女生会常常讲找的都是像这种类型男生，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欸。 Oh my God. 我跟你说，那个真的是一个回路，欸，然后而且那女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黑人问他，就想说，哎，欸，这样子还不分啊？然后就说，嗯，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是太爱他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然后很难过，然后又不想被我发现，然后所以克制不住自己才出手。你就会比他就还紧张，什么？一个你怕？嗯，跟你讲，接下来都不用。你接下来就是要办好处理，这种时候就是要比他还冷静，嗯，然后就直接说：“天哪，你怎么这么幸福？” 你真的这么跟你那个女生朋友说？ 因为你知道，他们有可能就是在爱与泪的拉扯中的那种痛苦，然后擦出快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SM 式恋情。 哦， 对， 你讲的有道理耶。 对，就是你就不用再，我告诉你，真的，你以前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会 气噗噗比他还气。 对，就是想说，就是像我们在看抛啊虾一样，嗯，还硬要置入抛啊虾，会有费用吗？ 没有。 QQ， 然后你以前会比较紧张，然后他就会演的就是那一种，你打我怕，你奈真的我怕，然后我很难过，然后对。 就是我这么爱他，结果他还打我。 对，然后可是，然后我说：“那你要不要离开他？”我不要，我可是我真的也好爱他，我没有办法离开他。刚刚的空秒不是空秒，刚刚的空秒是真的是我在翻白眼。 所以你从几次之后开始对他会说你好幸福？ 也没有，就内心没有。自从发现这个，就是自从发现这一个就是主题之后，我才原来我以前都做错了。 真的哎，你就只要冷冷的听他讲完就好了，对不对？ 听他讲完，就听他演完， 因为他其实是爽的啊，他就喜欢被打、啊。 他就是对，然后就是再把他的这种就是那种痛苦，然后再分享给别人听这样子。 我们要讲一下哦，就是如果你在听节目啊，你是真的被打，你自己那个是没有舒服的，你要去报警哦。你不要听完之后觉得啊 ，Peggy 跟阿超说被打就是很 M， 我是不是很 M？ 然后就开始迷失自己。没有，如果你被打，你真的受不了，那就是选择离开。但如果你承受得了，那你就承受吧。我们要讲的只是在恋情当中的 S 跟 M 的那种心态到底是什么。 我们其实在分享的事情是，就是世界上的感情也真的是无奇不有。然后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状况真的就是像这样，就是他们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好像很沉溺在就是这样子的状态里面，然后他们无法自。而且他们也很容易就会找到像这样子的对象，然后你每次就是不管他，你都会觉得说祝哦，你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了，很棒，太好了，恭喜你，希望你下一段的恋情男生会相当的疼爱你，结果没有，常常都是这种状态。 我还有另外一个题外话，会不会这一种人找都是会找到这一种类似都会打他的人，是因为他其实个性的关系，他可能会激怒到那个 S， 就是开始啪动手打他。 好， 也是有 这个也有， 但是也有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的剧情是相当的丰富的 哦。 对， 好好， 然后 这个又是题外话， 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就是我觉得这也可以稍微带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就是在长大之后变成性暴力者。 你说 S 的部分、就是、 ，S 跟 M 的部分都有。 好，来， 你知道吗？像是这个、就是小时候常常就是被打屁股的人。 真的哦， 你知道法国在2019年去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通过就是禁止打屁股法。 真的哦，你说体罚小朋友不能打 屁股。对，在你童年的时候，就是不要去打屁股，怕卡蹭。 嗯哼， 对，可是我们不是都被塑个多喊吗？ 对啊， 还是我都会打， 我还有被打小腿。 那小腿应该还好，你知道为什么是屁股吗？ 为什么？ 天哪，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有趣。 天哪，我真的觉得我们节目很厉害。 对，就是真的很有教育意义这样。因为人就是在，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根据研究，如果一个人他的小时候一点点用帕卡层，他长大之后就有可能会形成特殊的性癖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好，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就是催产素， 对， 这个名词对不对？好 ，OK， 就是在人体在受到疼痛的时候，它会分泌那个催产素，然后这是影响人体快感的一种重要激素，它最强就是能够把人的疼痛忍耐力提高到75%，并且同时获得快感。 哇！ 所以对女性来说，都有分男性跟女性。对女性来说，如果你小时候常常被打太多次屁股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沉迷在催产素带来的快感。然后这种快感跟痛感的那种交织，就很像在天堂跟地狱之间来回切换， 就会有莫名的快感。 对，这就是真的很标准的抖 M 哦。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这样。 那如果男生的话，就是他的话又更不一样，就是他的常如果他被父母打屁股的话，往往会伴随着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那个就是生殖器的充血，就是因为他在当屁股在就是当他打他屁股的时候，他的一些血液会通过动脉冲到屁股上，然后同时有另外一部分的血液也会通过动脉进入到他的生殖器里面，让他的痛感跟快感齐飞，所以他有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状况下，然后成为追求性虐待的种子发芽。所以法国在去年的时候终于通过就是禁止打屁股法案。 哇，所以男生有些男生可能也是 M，他就喜欢被打，他就被打，就是会硬邦邦。 对，就是 S， 对，就是 S M 的话，就是尽量不要。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体罚小孩的话，我们就打打小手手啊，然后跟脚这样，就是 呼呼巴掌就好了。 不行啊，这 个完蛋了！儿福联盟，儿福联盟是不是会不会来找我？我开玩笑的， 良好沟通， 我开玩笑的，开玩笑，呼巴掌不要，因为会耳聋。 对， 我看我那节目效果，我刚刚说错，好像所以 S 比较偏 M 的倾向是这样来的， 对女生 哦， 对， 那 S 嘞？ 可是我觉得微微被打屁股还不错啊。 所以你小时候有常被打屁股吗？ 好像也还好哎。 那你要公布 我们最后再公布我们是 SSM 好了。 你刚刚就是从头到到尾都在节目里面讲我 M 啊。好，我们最后 两，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样会附连结，在 我 们 附连结让大家自己去测，因为我们那个测是非常精密的，對對對，就是很精，应该说很细微，它分了很多很多很多类型。 對， 你是属于什么爸爸妈妈型？ 那个就是你 S 里面你还没有，还有在分更多的，就是那种分类 出來，什么狩猎型，然后 对，可是那个 施虐型這樣， 对 对 對, 对， 所以 我觉得那个也是还蛮，就是有助于你了解自己。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的个性很母汤的话、嗯、那你就可以再去透过一些方式跟想法、嗯、然后去改善你的状态。 你刚刚讲说 M 比较 M 的人他可能是小时候受到一些体罚，那 S 的嘞比较偏 S 的， 对，就是 S 啊，就是男生的话就是 S 哦，男生比较常被打屁股的话， 因为他就是 比较偏 S， 对，因为他就是对一部分他充血快感。 可是你说 被好难理解哦，你有 小时候被打 吗？ 小时候被打长大会比较會 S， 男生的话 生， 对对对，男生是 S， 哇，那蛮准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假？ 因为我刚一直以为在讲 M。好，我们重新整理一次。 公公婆婆，你们、啊。 我们重新整理一次，因为我刚刚也听调个会议，就是如果你小时候常被打屁股， 女生 小时候常被打屁股，长大容易变成比较 M， 比较偏向 M， 比较偏向 M。 对。 然后如果男生小时候比较常被打屁股， 他就會 长大会比较偏 S。 对。 那蛮准的、欸，因为小时候爸爸都说打手有很多骨头。然后打脸就是呼巴掌会怕耳聋或是怎么样，而且 屁股肉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尊严、 哦、 他觉得小朋友也是需要尊严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会打屁股啊， 真的， 所以我小时候都是被打屁股啊。 可以不要打吗？就是都不要打，就 是 可是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体罚，就是会体罚， 爱的教育，阅读带你体 置入 立刻， 因为我们七八年级生就是还是会稍微打，五六年级生打更凶 哦，对 对，然后 是 九年级生之后可能比较不会打。 我觉得可以用理性沟通啦、啊哦，对，用说的，但是那个可以就是之后的话题再带，但是就是不要打屁股，嗯、现在连屁股都不要打了。 好好好，嗯、就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都听得懂啦，所以从小就是就像 Peggy 讲的，就是用沟通的。 对， 好，接下来 我们刚刚聊到 就是 S 讲完了嘛？ 对，那刚刚提到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有那个 S 搭配上 M， 你觉得他们在感情当中会是什么样的模样？ 就像是我们在最常讲的、啊，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可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并不是真的有人出手哦。 对，就是个性的控管也算。 来来来，有一个例子，因为今天我们聊这一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题很 deep， 就是很深入，我一直想不到要如何讲，因为我怕大家会一直导向，会想象到就是在床上的 SM， 精神， 还精神。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她是女生，然后我觉得她应该是偏 S， 因为她老公，他们现在小孩生两个，可是她老公就是很 M。 哦，我知道你在讲哪一对， 对， 还知道。他有听吗？ 他现在顾小孩，因为他一打二，所以应该没有听，对。但我希望如果你有听到的话，我就在讲你，对，住台中。其实他们结婚已经生两个小孩了、哦嗯、然后他老公还会问他说，老婆，我觉得你比较爱就是儿子跟女儿，你好像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朋友就会回答说、嗯、如果是普通人就会说，没有啊、哦、我还是很爱你。没有，我朋友就回答说，哦，对啊，我从认识你到现在没有爱过你啊。然后他老公就说，你骗人，你一定有爱我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老婆就说，没有啊，我没有爱你啊。然后他老公就很爽欸，然后他们两个就一直很甜蜜，然后到现在这样欸。然后他老公都会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就是可能会做一些让我朋友很火的事，然后我朋友就会骂他，然后他就会说、嗯、老婆你好可爱哦，这样。或者是他老公就会说，老婆好久没有亲亲，我们亲一个这样、嗯、然后我朋友就说，我不要这样。然后她老公就会一直就是要凑过去，然后就把她推开，然后她老公就好像觉得很爽。然后我们在旁边就是看这限动或者是她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们就是很搭的组合。 对啊，對，那个就是幸福的 SM 式恋情。 吧，反而有一次我朋友跟她老公说，老公，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舌吻了。她老公吓到欸，就是他说，你好变态哦。 然后老公会不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想要在我的嘴巴咬下来？ 他老公还反而跟他讲说，你好变态，干嘛跟我讲这个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哦，那个应该就是 那他应该是觉得有被言语羞辱到，所以他老公心中应该有默默的暗爽说，哇、嗯哦、天哪天哪，他刚想干嘛。 好像是耶、欸、 我跟你说，好，那我 就是我有时候我的那个爱情模式真的也是这样啊，就是喜欢被骂。 对啊， 就是那种被骂，然后你就 对，就很像有一集 hold 住姐上康熙，他说他喜欢伍佰老师，因为他很希望就是可能伍佰老师如果当他面说你给我闭嘴这样，然后就觉得好 man 哦，就是这样。 哎、欸，真的哎、欸， 对，这个就是在爱情当中的，我觉得就是 S 跟 M 的模样，就是不要太激烈，不要说一回家就给他一巴掌那一种。 但是我们说的都是那种精，就是那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集就是讲精神上的 SM 关系、嗯，而不是肉体上的 SM 癖好。嗯、那就是如果就是一段成功的就是 SM 恋情啊，其实它就是性格互补，就是 SM，、嗯、但是三观还是要一致。 对， 那你们的相处就会甜蜜， 就整个会很 match。 没错， 哇，好幸福哦！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的，而且有很多一些浪漫的爱情小说，真的不是也都这样写吗？嗯，譬如说什么总裁啊，然后霸道啊， 霸气总裁啊， 对啊， 然后跟秘书啊，秘 书就很对啊，对啊，然后秘书就傻乎乎的，然后就是这边不行，然后就硬来，有没有？就是 你们好无聊哦。 但每一集的那个架构都差不多是这样，但是还是很爱看， 还是很爽。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男女主角名字不一样。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时候就是张爱玲，她在遇到那个胡兰成的时候，她也有说过一句话，嗯、就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见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但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所以这是很 M 的写照哎、 欸， 对，就是你的写照哎、欸， 我没有。抖 M 欸，这真的是抖 M、欸。 那我们最后要公布我们两个是 S 还是 M 吗？还是你有什么还有什么资料要补充？ 好，因为 我觉得这个好像聊到现在，我觉得好像蛮重要的、欸。 对，因为可是你知道，像 S M 的，但是我们刚刚讲那是好的，对不对、嗯？可是不好的，他们就是会、嗯、就是真的，我跟你说，你看他们的那个，你看他们的套路都是一样的哦、喔嗯。就他们的，我把它归类成就是冰山期，然后破冰，嗯、然后破涕为笑，世纪大和好。 就是，我觉得遇到这种情侣就不用理他们呢、欸， 真的不用管他们、欸， 对，不用管他们，就听听就好了。嗯、 对，因为他们，而且他们，我跟你说，而且但是他们会沉浸在，就是我想要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嗯，像是他们在那个冰山期，就是他们就会故意不联络对方、嗯，然后就会看对方是不是，然后接着对不对？因为不联络，你是不是内心难过？对方可有可能会难过，嗯，接着破冰期，就是你会去探一下对方现在过得怎么样，嗯、然后。就是有没有一样很痛苦，然后看你过得不好，嗯、我也就安心了。 最后要公布了吗？ 我是一直啊 ，Maggie。 我们测出来 Maggie 是不是？我还真的 Peggy 她是 M 哎、欸。 对，但是 是小、 欸、没有，这是维， 她真的啊，我作证，她确实是维 M， 但是我做出来我自己吓歪，我自己。我是超级巨大 S， 我 S 到不行。 他 S 到就是我还一个一个问他说：“那你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他真的就回答 我 对，然后我就整个就是哇哦，我觉得很惊人，因为我要给我另外一个朋友测、嗯，然后他的真的也是就是依照我对他的了解、嗯、跟我看他的那个测验，我相信他真的这个测验的结果真的算是蛮准的，因为我朋友真的也是非常彻底的 S、嗯、 真的哦， 对， 因为我也是 他只在某一块，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有一块的区块、嗯、他是缺的之外、嗯、他其他的都是跟你的是大大的 S， 然后而且我的那个微 M 的部分啊还就是小到，因为他那个范围有就是中心点往外渐渐往外扩散嘛，啊，我的都离就是中心点 很近， 然后阿超还问我说：“哎、欸，你是不是测验结果没有做完？” 因为有49题啊，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没有做完49题啊？” 我有，好不好？ 怎么会这么微小的 M？、啊、 因为我觉得我在内心中，因为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上升可能落在狮子座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有点爱好面子，哦、所以我就是虽然就是我觉得 M 就是很霸气的男生很帅，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我还是会有点希望可以对方可以尊重我，所以我还是有带点微微的 S 在里面。 哦哼，然后我是抖 S， 那抖 S 哎、欸，然后你看像我们两个为什么会那么，就是我们两个为什么可以这么搭？嗯，因为我们就是 SM 的主。 所以希望大家在感情当中也可以找到 SM 的组合，如果就是你找不到平衡，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施加进去。 而且其实就是 SM 的这个就是管就是这个状态啊，其实它不是只有咦不在在秋下，就是 SM 我想到一首歌 好SM 的组合其实不是只有 怎么在爱里为 M 幸福，多一点羞辱就屈服，太少了你说的我的捆绑还不够舒服 哎，你第一次唱还没有 NG 哎， 太好笑了，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些对话都是从我们的聊天记录里面调出来的 对，破500订阅就公布我们 很可怕的对话记录好啦，你刚讲到哪里？ 好，就是刚刚讲到说那个 忘了 对一直在想说 被那首主题曲 对、啊、而且 被那首主题曲弄到 好怕，我怕大家都唱起来，有需要歌词的话可以来信索取而且就是其实 SM 的这个关系啊，我觉得就是像是我们就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嗯、但其实就是万物相生皆相克 哦， 对， 天哪，讲命理是不是，我们现在话锋一转立刻来命理我觉得那个就是互补的啦， 对，就是互补，而且它不是只有在感情中、嗯、你会发现人际相处、嗯、然后跟亲子关系其实也都是像这样的组合， 夫妻什么任何组合都是这种互补的哦， 对、 就是、 很奇妙， 对，很奇妙，可是我觉得那一种就是偏 S 或偏 M 它没有绝对值，它只是比较偏向哪一边， 就是 因为我相信 对 我相信像我跟 Peggy 虽然我是 S 他是 M 组合起来，可是有些地方我也是比较偏 M 他也是比较偏 S， 只是那个迹象看起来没有很明显， 就是比例比， 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啊，然后因为如果你比例比较高，我们就说哦，你可能比较偏向那一型， 对， 但阿超没有 M， 我对我好像没有 M， 抖 S， 我跟你说， 我一点 M 都没有， 破1000订阅， 公布我的截图，公布我的数据，数据截图， 对。 我真的自己也吓到哎、欸， 我才吓到吧而且他今天一直在想说就是他这一集好难哦，该怎么办，他想说哎、嗯欸，那要聊什么，他觉得他很难 hold、嗯、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要不要先拿个皮鞭可是我就说不要好了， 我会真的打他 我怕等一下大家录到一半我就呜然后还带点微微的愉悦这样 好，所以我们今天我跟 Peggy 聊的这个 S 跟 M 的那种性格啊，不是再一次要再强调，就是不是在床上的那一种，它可能包含了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感情、你跟家人的相处，还有亲子之间的相处，都会有被这一些性格多多少少影响到。那如果你听完这一集，你或许可以去想一下，你的个性比较偏 S 或比较偏 M， 它会有什么样的就是延伸的状况出来？ 对，然后如果说对你的生活有造成困扰、嗯、那你就要去想想看哦，原来是因为这样的状态，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慢慢的把它给导正回来、嗯、然后我们没有倡导就是床上就是太偏激的就是 SM 癖好、嗯、然后跟就是你在一段感情关系中相处就是被虐的这种 SM 就是关系、嗯、不管言语暴力也好、嗯、然后或是真正的身体暴力、嗯、我们都没有倡导， 嗯，但是如果你一直在这种什么言语暴力、嗯、身体暴力里面你一直无法抽离，那可能就是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 对，那可能就是建议你真的可以去看就是去找心理医师咨询， 嗯哼， 对，因为我身边的确也是有像这样的朋友，然后我跟你说，我真的也是刚开始，我真的都是比他还要急， 嗯， 对。然后可是我慢慢的，像是做了这一集研究这些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其实这真的就是跟家里面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真的也有关系， 嗯， 对，因为他可能在童年的时候有受过什么样的创伤，然后在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哦，爸爸打你是因为爱你， 嗯。 然后你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就觉得哦，原来他打我有可能是因为他爱我、嗯、但其实真的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嗯，好，所以听完这一集之后，我觉得遇到这一些我们刚讲的那些比较严重性的问题，你真的要去面对他，不要逃避，因为逃避你只是会让这个问题越滚越大，越来越严重这样子而已， 嗯， 好，最后还有什么话要告诉大家？ 嗯，没有，哎、欸你上次不是说，我们上次有说，就是如果你下次拿麦克风敲我， 因为我们就是说我这么 S 他这么 M， 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拿麦克风敲他就是打他会不会高潮， 我不会啊，我会问他你是想你这样什么要羞怕然后我就说别人就是别人干起来是送妇产科的人命、嗯、然后 我们是干起来送 急诊 室好啦，我是 S 阿超、嗯、 那我是M Peggy， 我想叫 Maggie 好，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到脸书 IG 搜寻二D日记，也可以追踪到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嗯。